好，讲翻嗰个啊，今个礼拜个 range 点啦，讲到嚟吓。 其实咧就今个礼拜嚟讲咧，都我相信暂时嚟讲都唔会有啲咩特别嘅方向住啦。咁上个礼拜嘅 range 方面咧，就其实净系一个家子叫做走甩咗啦。咁其他嗰啲大致上都满意啦。今个礼拜希望都咩啦？有时候系咁噶啦，即系当你信心唔系太大嘅时候咧。佢就反而呢就会出人意表，即係反而个准成度会高啲。咁当然个加字呢，我就真係自问闭香啦，即係近期嚟讲我都觉得个加字，我即係个预测方面呢就好难捉摸。咁今个礼拜呢就嗰数据就比较多少少啦，亦都有啲份量啦，咁所以呢个 range 方面呢，我都系以不变应万变，但系呢就大家亦都系要小心睇住啲数据嘅表现啦。因为近期嚟讲，我发觉呢嗰啲汇市即系汇价表现呢，其实都好跟个别国家嘅数据嘅。咁先讲个咩呢？先讲个 Euro 啦。上个礼拜我哋头先都讲咗啦，就系话成个礼拜个 range 都唔够100点啦，即系我都好似想开阔少少，都好似唔系几好意思咁啊。咁但系我见到就系话佢好似都系跌下低嗰度咧有支持，咁但系上高又升唔到上去咁，上个礼拜俾我感觉，咁所以我都系将上个礼拜个 range 咧就稍微扩阔少少啦。上高嚟讲咧，我就俾 1.3800 啦，下低咧就 1.3580 咯。 系 咁都系220点嘅波幅啦。咁我相信冇可能每个礼拜都唔过100点嘅，尤其是呢啲咁嘅主要货币啊。咁至于嗰个 yen 方面咧，就我睇今个礼拜可能会进一步转弱啦。咁所以咧就下低方面下低咧我就都系10180，上高咧就10380，俾200点嘅波幅咯。咁yen 系会逐步转弱嘅。咁如果系整个危机唔大啦，尤其是去到四月个销售税出嘅时候咧，可能对个可能个 yen 系会有机会穿105都唔奇嘅。咁至于个英镑方面咧，我系见到我正如我哋所预测咧，就系话高位佢系企唔住，亦都系有少少 overbought 嘅情况，即系超买嘅情况啦。咁今个礼拜咧就我相信上唔翻1600楼上噶啦。如果个 range 我俾咧，就暂时嚟讲，我俾都系1.6520到1.6740咯。我觉得就系话，如果你接近1.6740嘅话，即系譬如16720楼上啊，咁其实都可以考虑下沽个榜。我相信个利好嘅因素其实已经大致上反映晒噶啦。咁个瑞郎方面呢，就上个礼拜都叫做准啦。咁今个礼拜呢就我都系同上个礼拜个 range 都系差唔多啫。咁个低位呢就0.8820，高位呢就系0.8960。高位我相信上返90嘅机会暂时唔系话太大住。咁但系都仲系会窄幅波动嘅个瑞郎方面。咁至於啲商品貨幣方面咧，就最棘手就自然係個加字啦。咁但係我仍然覺得就係話嚟到呢啲位乜嘢利淡嘅因素都已經反映曬啦。因為我記得就係話，譬如上個月今呢、這個時候咧，個加字都仲係喺106、107嗰啲位啊。咁而家已經去到111幾啦。咁其實跌都跌咗500點噶啦。咁所以今個禮拜俾嘅 range 咧就110到112啦。咁如果真係话见返上个礼拜接近高位嘅111嘅89、81，如果係80楼上嘅话，其实都不妨买下少，即係少少买下个加字，我觉得风险应该唔会太大啦，唔会跌得，唔会再好似上个礼拜咁忽然间又一下大跌嘅。咁至于个澳洲指同埋个纽指方面呢，个澳洲指呢就喺90楼上咧系有阻力嘅，咁上个礼拜最高都系去过9080啦，咁我相信升穿上个礼拜高位嘅机会唔系太大啦，咁所以今个礼拜我俾个 range 咧都系0.8850到0.9040，咁希望如果有机会见到0.904、3.40嗰啲位嘅时候，俾大家个沽空嘅机会咯，咁至于个楼指方面咧。 而家越嚟越接近嗰個紐新西蘭央行意識噶啦。咁但係下個咧，即係今個禮拜咧，亦都有啲因素咧係會影響到個樓市嘅表現嘅。因為啊，譬如話禮拜二咧，新西蘭央行就會有一個兩年嘅通脹預期報告嘅。咁上次就升 2.34%， 今次會唔會向上調整或者向下調整咧？咁呢個係會影響到嗰、那個啊新西蘭央行個息率決策嘅。咁亦都從而咧直接影響到樓市。咁但係我見到上個禮拜其實啊～个楼指去叫做相比个澳洲指嚟讲咧，系比较弱少少，可能系受个交叉盘嘅影响咯。啊，咁所以今个礼拜咧，我都系将个楼指咧就划翻低少少啦。个 range 方面咧就系0.8160到0.8340嘅。 嗯。 啊，咁希望咩咧？希望即系今个礼拜仍然系能够维持到上，即系其实近期嚟讲个水准啊，最多都系一只半只货币走甩咗咁，但系有啲亦都系预期之内，即系啊可能好似上个礼拜咁，个加指点解会受个 wholesale sales 嗰个影响会咁大咧？咁其实到而家我都仲系有少少摸不着头脑。啊，咁當然啦，即係大家亦都喺個匯市嗰度要，亦都要預咗，就係話有會有啲咁嘅情況出嚟，即係一個半個數據，可能個市場會啊借機就將佢炒上炒落啊咁啊咁。但係如果大家能夠嚴守指示而跟住個 range 入市嘅話咧，啊，我相信即係長線嚟講咧，長期作戰咧，啊，仍然個贏面係非常之大嘅。 嗯，明白。 啊，咁今个礼拜个前瞻亦都系咁多啦，咁下个礼拜先至再见啦，先至再同大家再分析过啦。 好嘅，好啊。 OK， 祝大家好，拜拜。 6分几钟。